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超电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again,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177. Now the title is Independence Day. 独立纪念日指的就是美国的国庆日。我们来看一下文章的内容怎么说。Americans celebrate their National Day every year on July 4th. It was on this day in 1776 that the colonists declared their independence from England. They did this on a piece of paper known a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omas Jefferson is credited with writing most of it.He later became America's third president. Nowadays, most Americans have a day off work and get together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for a barbecue or a picnic. Most children shoot fireworks in the evening with their parents. The occasion is also marked by lavish fireworks displays in some communities.Of course, the flag is flown across America on the 4th of July as a token of patriotism.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首先看这个标题 Independence Day, 独立纪念日。那么这个呢 Independence 来自于形容词 Independent, 把 CE 去掉改成一个 T, 那就变成形容词独立的。He is now 30.他现在是30岁了 ，so he is independent of his family. 他现在已经脱离家人而独立了。He is independent of his family. 特别记住要用 of 这个介词，这个 of 等于 from 的意思，但用的时候还是要用 of. Even though he's 30, 虽然他是30岁了 ，he is still dependent on his.Parents, 但他还是仍然依赖父母为生。He is still dependent on his parents. 把 IN 去掉 ,dependent, 或者要用 on, independent, 或者要用 of.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形容词。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文章里面的内容。Americans celebrate their National Day every year on July the 4th, 或是 July 4th. 几月几日的时候啊，那个月份没话讲。比如说 February the 1st, 2月1号，你可以加 the, 也可以把 the 去掉。念的时候的 February 1st, 或是 February the 1st.So July 4th was July the 4th, 都可以用。但千万不能说 July 4, 你不能用呢 ,1234 这样念法。啊比如 September 1, 没有这个用法 ,September the 1st, September 1st, 这样念。美国人呢庆祝他们的国庆日叫 National Day。每一年在7月10号这一天。It was on this day in 1776 that the colonists declared their independence from England. 这是一种强势句构，我们见了好多次，也就是 it is, 或是 it was, 后头放介词短语，必然后头要加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It was with you that I finished the job. 我就是跟你一块把这工作做完的。好，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 It was on this day in 1776 On this day in 1776 整个是一个介词短语，后头果然放 that 引导的一个名词从句在后头，就是在1776年这一天，也就指的是7月10号，果然后头放了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 The colonists 这些殖民者呢 declared 就是宣称 their independence from England， 宣称独立。独立于什么地方呢？ England， 脱离英国而独立。这里还有一个字叫 declare， 这边顺便说一下， declare war on 哪个国家，对谁宣战。 They declare war on that country， 他们对那个国家宣战，也是用 declare war 用法。接着再往下面看，They did this on a piece of paper known a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他们做这样的事情。They did this. 这就是所谓宣布独立。这是在哪个上面呢做的呢？ On a piece of paper， 在一张纸上。A paper 是一个文件，可以说的。Some papers， 若干文件。但 a piece of paper， two pieces of paper， some paper， 那个 paper 是不可数的，代表纸张，在一张纸上面做的。这个纸张叫什么呢？ That is known as， 就是现在也就是众所周知的 That is known as， 或者 which is known a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因为这个纸张还存在，叫做独立宣言。好，接着再往下看了。Thomas Jefferson is credited， credit 是代表功劳。那么他当加了 ed 的时候呢，就变成过去分词 credited， 要这样念 credited， 千万不要念 credited， 啊，那个后头那个的音把它切掉 credited。He is credited with， 将什么功劳归因于他， with writing most of it， 将独立宣言大部分所写的内容功劳归因于 Thomas Jefferson。 He later became America's third president， 他后来成了美国第三任总统。好，这个 to be credited with，这就是很棒的用法。我们说这一次的成功，那么功劳要归因于他。He is credited with the success， 这一次的成功，功劳要归因于他。He is credited with the success， 或是 our success， 我们就可以这样讲。好，接着再往下看。Nowadays, most Americans have a day off work and get together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for a barbecue or a picnic. 当今现在，也就是 today 一样的意思。Today, most Americans, 大部分的美国人呢 have a day off work, 都会有一天，就在这一天的时候，七月十号。这一天脱离工作 off work， 也就是不上班。那个 work 可以省得掉 have a day off， 比如说 I'm going to have 3 days off this week， 这礼拜我有三天不上班。那个 off 或者是省得 work 或是 off duty duty， I'll be off duty tomorrow， 也就等于明天我不上班。 I'll beOf duty tomorrow， 你直接可以说 I'll be off tomorrow， 就是 I'll be on leave tomorrow。 There's another word that means exactly the same， L-E-V-E， but in this case leave is used as a noun， Usually it is used together with this preposition on. If we say somebody's on leave, that means he is or she is off duty on that particular day. 也就是不需要上班那一天。你如果哪天讲说 well, he's on leave forever, 他永远不上班了，也就是被炒鱿鱼了，是开玩笑的说法。好的，将会那一天不上班。And get together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这个 family 前面没有加定冠词的，所以就指的是 with family members, 跟家人以及朋友聚在一起。干嘛呢？ For a barbecue, 来自烤肉。蒙古烤肉叫 barbecue, or a picnic, 或者是野餐。谈的这个字呢 picnic, 它可以当动词 we'll go picnicking tomorrow. Go 或者加 picnicking, 是 P-I-C-N-I-C, 但你不能直接加 ing。如果说 we'll go picnicing tomorrow, 因为你直接加 ing 会变成 picnicing, 这样发音。所以 picnic 会加一个 k, 再加一个 ing。We'll go picnicking tomorrow. 也就等于 we'll be on a picnic tomorrow. 明天我们会去野餐 on a picnic tomorrow. 所以这个 picnic 也是跟 on 这样使用。好，接着再往下看。Most children shoot fireworks in the evening with their parents. 这个 shoot, 你不用 shoot, 你也可以 set off, S-E-T.O-F-F Set of fireworks 也就是所谓释放烟火啊，就是释放放鞭炮 Set of firecrackers Fire 跟 crackers 分开写火再加个 crackers 发出声响的东西就是鞭炮 C-R-A-C-K-E-R 加个 S Firecrackers小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放鞭炮了。You know, I'll buy some firecrackers and I'll pick just one up. 其中把一个东西拿起来。干什么呢 ?And put it, you know, actually in the middle of what they call the cow pie. 什么叫 cow pie, 你知道吗千万不要说 烤排。也不要翻成牛派 Cow C-O-W 加个 P-I-E 指的是什么东西啊牛屎的意思牛粪放在中间啊，然后呢 In the middle of this cow pie 然后就开始来点啊，点什么呢用香的点这个东西然后呢一点赶紧跑为什么呢然后马上呢它就嘣一爆炸 cow pie 就裂开了那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在乡下最喜欢这样子但有时候呢质量不好所以那个嘘嘘啊也就是那个引信啊那么这个是做的不太好就是到时候一点的时候没多久嘘嘣然后呢还来不及转过来的时候满脸都是迷宫所以这小的时候都很有意思我们经常都是这样玩的。好了 ,set of firecrackers 跟 set of fireworks 一样的意思释放鞭炮释放烟火这边用 shoot, 射烟火把烟火射到天空去。In the evening, 不要念成 evening, 啊就是两个音节而已 ,eve, 除夕 ,eve, 加个 name,evening,更是在 with their parents, 跟爸妈在一起。The occasion is also marked. 他说这个场合也就是这个庆典这个活动也就等于 the event, E-V-E-N-T, 这个活动这个大事 is also marked, 也是这样来被标示这边是代表庆祝就是 is also celebrated.怎么样的来庆祝呢 by lavish 大量的啊 lavish 也就代表呢，我们讲的是不是小气的，很慷慨的，大量的。好， fireworks displays， 大量的，大方的，奢侈的，都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烟火硬加 s， 展现，释放，展示， displays， 来这样庆祝。In some communities， 在若干小区之中，他们会这样做啊，他们就来放这个呢，所谓烟火。Of course， the flag is flown。 The flag 在这边指的是 the national flag， 美国的星条旗呢 is flown， 会被飞扬，被这个到处飘扬，被飘扬。Across America， 在美国各地， On the 4th of July， 在7月4号这一天， As a token of patriotism， Patriotism， Patriotism， 啊， Token 呢，本来是指的是我们到带小朋友到这个游戏场玩耍的时候，那么通常它是不投钱币，钱币叫 coin， C-O-I-N， 他投的一种叫代币，代替钱币的那个东西，所以也叫 token。 但这个地方呢，就是指的象征， as a sign， as a symbol， 好，是 S-I-G-N 或是 S-Y-M-B-O-L， symbol， 当作一种什么呢？ patriotism， 也就是爱国主义、爱国情操的象征。现在我们从头到尾念完了，那我们就一起的呢，再把这篇文章念一下。Americans celebrate their National Day every year on July the 4th. It was on this day in 1776 that the colonists declared their independence.From England. They did this on a piece of paper known a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omas Jefferson is credited with writing most of it. He later became America's third president. Nowadays, most Americans have a day off work and get together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for a barbecue or a picnic.Most children shoot fireworks in the evening with their parents. The occasion is also marked by lavish fireworks displays in some communities. Of course, the flag is flown across America on the 4th of July as a token of patriotism. Basically, this article is about Independence Day.This is America's National Day. Usually on this particular day that falls on the 4th of July, people will get together. They don't have to work. And on that particular day, they'll get together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to celebrate this National Day. They either, you know, go on a picnic or have a barbecue.In the evening, most children will shoot fireworks in celebration of this day, and they'll do this together with their parents for safety's sake. This occasion is also celebrated by a lot of fireworks display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course, the national flag can be seen all across on this particular day as a symbol.of patriotism， 这是我用英语呢，英文作家的诠释。好，现在我们就一起的来看一下语法重点 one， 介绍并复习另一种强势句构，也就是 it is， it was， 后头放介词短语，刚说过时间副词，还有状语从句，后头必然放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你看介词短语，像一般句构是这么说， John succeeded with my help， 约翰呢，因为由于我的帮助成功了。现在变成强势句构， It was with my help that John succeeded. 就是有了我的帮助，约翰才成功。像一般句构 ，David was fired on account of constant tardiness. On account of 也就等于 because of， 由于不断的 tardiness 就是迟到。好，我们说 he's tardy most of the time， 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迟到的。He's late to work. This situation is called being tardy， 也就是迟到，经常呢就是晚到这样。所以因为经常迟到，所以也就被炒鱿鱼了，就是 David was fired， 也就是已经 David was kicked out， 被开除了意思啊，被滚蛋的意思，卷铺盖了。好，我们看强势句构 It was on account of constant tardiness that David was fired. 所以看得清楚 It was 后头放介词短语必然放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 B 时间副词像 today, yesterday 这都是时间副词看一般句构 Jane is coming today Jane 呢今天会来那么强势句构就变成 It is today that Jane is coming 就在今天 Jane 会过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般句构 Mr. Lai taught me English 3 years ago 赖老师三年前教我英语 I becam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English then 那个时候啊我就开始对英语产生了兴趣那这个时候呢You can 这样说 Mr. Lai taught me English 3 years ago. It was then that I becam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English. It was, 后头放的是时间副词。好，我们再来看一般句构。Mr. Lai taught me English 3 years ago. I becam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English then. 3 years ago 是时间副词短语。所以一样的。我们也可以用 it was 3 years ago 放 that 这样从句就变成 it was 3 years ago that Mr. Lai taught me English. I becam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this language since, 这个 then, 或者就我们刚才强调的是这个 3 years ago. 好接着我们再看 C, 副词从句。像一般句构 I respect George because he's honest.这就是一个副词从句状语从句好然后呢我一样的 It is because George is honest that I respect him 我就是因为乔治很诚实才尊敬他强调 because George is honest 好一般句构 I didn't leave until John arrived 好一样的 It was not until John arrived that I left我就是一直直到约翰到了之后才离开的。同样的第二本课第二句就采用了上述的强势句构。It was on this day in 1776 that the colonists declared their independence from England. 就是在1776年这一天殖民者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所以这些强势机构这三种说的非常清楚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呢这样从中来学习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The shepherds found King Jesus in lowly Bethlehem They saw a mighty Savior They saw a humble lamb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 你告诉他， 你没想到的问题 他告诉你， 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英语的演讲，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a speech that encourages strangers to write love letters to strangers. 就说两个陌生人之间要写信，而且写的信还是情书。 哎，对了啊，这个人呢，这个 speaker is a lady by the name of Hannah Brancher 啊，这个 lady 呢，她自己给自己一个头衔叫做 letter enthusiast 啊，就是 letter enthusiast 写信的 狂热者， 狂热的人，对，就是他就比较支持大家写信嘛。This lady has always loved that her family communicates via handwritten letters， 就是她特别喜欢家人之间通过手写书信的方式来交流。 对吧，啊，其实这个也还确实是在这个电子时代愈发的珍贵。 In October of 2010 she began writing love letters intended for strangers and tucking them away in libraries and cafes across New York City for people to randomly discover。 这是他之前的一个故事了啊。 对， 早在2010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来写这种情书，这个情书是写给陌生人的， 并且呢他把这个情书放在哪里呢，就放在公共的场所，比如说图书馆啊，咖啡厅啊，啊，就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边的各个公共场所，然后他就想让人们偶然间不经意的啊发现这个情书， 然后他在暗中偷窥这些人收到情书以后的表情表现是吗？ 不是这样的。Soon she offered on her blog HannahBrancher.com to write a letter to anyone who needed one。 于是呢他这个愈发的把这个想法再给他铺开，他自己有一个博客叫做 HannahBrancher.com，在那上面呢他就广而告之，就是说谁如果需要这么一封情书的话，他呢可以主动的去写，让我想起来以前的这个写信的这个先生，就是在大街边上立一个牌子啊，就是好多人不会写字嘛，于是呢这个先生呢就代写家书啊，在古代的时候啊，那么他呢其实是手写的情书，哎，我觉得这个老外也很会想。Over the next year, she mailed out more than 400 hand-penned letters. 就在第二年呢，她就寄出了400多封手写的信件啊。 Today she runs The World Needs More Love Letters, a letter exchange dedicated to connecting strangers across the globe through the art of letter writing.今天呢他自己呢经营了这么一个机构啊，这个机构呢就叫做 The World Needs More Love Letters 啊，就是世界需要更多的情书， 而且是手写版的， 手写版的啊。 我觉得很好奇的一点是他是代别人写情书，所以这个笔记不是那个人的，而是这个 他不叫代，他就是自己写， 他自己写，然后呢送给别人， 他就是写给陌生人，就比如说张三说我需要一封情书，然后他就给张三写一封，就是他自己亲笔写的，以他自己的名义写， 就是那些很缺爱的人可以给他提出要求， 对了，说给我写一封情书吧，然后他就去写了， 哦，这样的 啊。然后他这里边有一个词不错的，就是 hand penned letters， hand 横线，然后 P-E-N-N-E-D， pen 就是钢笔嘛，Hand-penned letters 就是手写，就是用钢笔写的这种信。 嗯哼。 然后呢，他去运行这么一个机构 ，She runs the world needs more letter needs more love letter 啊，就是 She runs 后面就开始是这个机构的名称了 The World Needs More Love Letters A Letter Exchange Dedicated to Connecting Strangers Across the Globe 那么这种信件互相交流的这么一个组织专门呢是致力于把陌生人啊，在世界各地的陌生人通过写信这一样的一个艺术去连接起来啊，我觉得挺好玩的其实我发现这个老外吧他们就会想出这种奇奇怪怪的主意啊。 咱们国内好像还没有这样的生意啊，他是生意吗我感觉他没有把这个作为生意的、啊、 对他只是就是说他愿意写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从练英语的角度来讲不妨咱们也写一写要不然咱们写的文章也没人看 English love letters 对 啊，或者我们就把这个作为一个写作练习是吧然后呢你们也去给陌生人啊，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也可以去寄一些英文的这个爱情的情信 就是你要写的有文采、 嗯、哼 其实还是挺难的因为不光是语法对而且还得有文采 就说我爱你吧有多少种表达方式啊是不是 对所以其实我之前会参考歌词 哦 有很多情歌哎它有一些很押韵的歌词 对让我想起了一个歌前两天我们同学还回忆呢叫做 To all the girls who loved me before 啊就是致所有爱过我的女孩当时他说他上大学的时候 他是在夸自己吗 没有他就这个歌就是挺流行的曾几何时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很流行这个英文歌曲呢是磁带版本的于是他放假的时候就把这个磁带呢拿回家乡哎呀那家乡的小伙伴都很是珍惜这个东西啊然后呢就时不常的他都要拿出来放说有这么一个哥们儿呢在河边一边抓鱼一边听这个歌我说哇呀这有点煞风景啊是吧你要是喝着咖啡听这么一个歌感觉还比较像那么回事儿结果这哥们儿是在这个家乡这个河边的小溪还得要光着膀子 啊 然后去抓鱼然后放这个 To all the girls I've loved before 那么一个歌啊，这个写的这个回忆大学生活我们都说你这个大学生活真没白过啊，这么丰富多彩好回来呢再来看这个写信这个事儿缘起是怎么回事呢 Her mother always wrote her letters so when she felt herself bottled into depression after college she did what felt natural she wrote love letters and left them for strangers to find 好这个就是说演讲者的母亲呢以前是总给他写信那么他上大学之后呢就有这么一段低迷的时期就是自己抑郁了走到了人生的低谷那当时呢他就觉得哎，再自然不过的事儿呢就是自己去写这个情书并且呢把这些情书呢就是丢给陌生的人让他们去发现 The act has become a global initiative The world needs more love letters which rushes handwritten letters to those